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四篇，山胆，第十四集。 神棍连咽了两口唾沫，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经由孟千姿之前那一连串的铺垫，他对水鬼的遭遇止不住同情，也就止不住关切。 在他们的身体里，所以是用他们的眼睛监视吗？难怪他们总不看你，说话也净简些无关紧要的说。他们的身体里是寄生了什么东西吗？ 他们好像是认为漂移地窟里的那个怪东西可以透过他们的眼睛和耳朵看见和听见一切， 所以不得已做出这些怪异的举动来掩饰。丁玉蝶最后写下的是一个地址，外加两个字，秘密。地址并不在本市，不过没关系，反正山户遍布各地，孟劲松派了一个山户过去。那是一间老楼的办公室，但一切都收拾得规规整整，书桌有好几个抽屉，只有一个上了锁。那山户撬开了锁，在里头找到一个 U 盘，上头贴了胶纸，备注秘密。 U 盘很快就递到了孟千姿手上，接入电脑之后显示里头有个视频，视频的内容就是几个主要参与人员分别讲述20多年来水鬼两次漂移地窟之行的遭遇和挫败。孟千姿方才所讲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来自这个视频。末了是江太岳做总结陈词，他看向镜头说得很平静。 我们把这些事儿以这样的方式记录下来，做个资料留存，希望将来能有机会解密吧。 孟千姿能从那看似平静的目光中看出水鬼的求告。 那个视频其实是故意拍给山鬼看的吧？他们故意说是资料留存，找个地方锁住，故意不派人看管，故意只锁一个抽屉，费这么多周折，只是为了指引你们找到。 虽说大家没交情，但帮点忙我还是愿意的，毕竟我们山鬼喜欢交朋友，也常给朋友帮忙。但问题在于，我并不知道怎么去帮，更加不了解丁盘岭为什么要水鬼来找我们。 说实在的，他还挺同情水鬼的遭遇。他去问了高金红，大娘娘也不明所以，不过给他支了个招。 子宝，你要知道，但凡有山水不相逢这句话，那恰恰说明在很久之前山水是相逢过的，可能彼此间发生过什么不愉快，这才越走越远。要么你查查家谱、山谱、山鬼志什么的。 没错，水鬼在那个视频里提过，他们最初想查找祖牌的秘密时，第一步也是去翻检家族谱志，希望从先人的字里行间找出什么端倪来。这一查就查了足有两个月。山鬼和水鬼不同，他们广交朋友又常吸纳新人，这些谱志的体量相当惊人，想在浩繁卷帙间挑出水鬼二字谈何容易。孟劲松主持了这场大范围的查找，采用的是倒叙，先从民国时查起，接着是清明元宋。孟千姿记得唐朝的部分翻完时，孟劲松曾泄气似的喟叹了句， 估计是没指望了。 继续翻吧，这样年终总结的时候还可以说我组织大家进行了一次对山鬼前代历史的彻底回顾。 也多亏了这坚持，终于在山鬼志这条线上有了突破。山鬼志是山鬼用以记载历代杰出人物的谱志，南北朝时的那一本记载过这么一件事儿。事情很小，巴掌大的章节，当时的文言修辞务求精简，所以相当拗口。 大意是当时做王座的班素禅在洞庭湖一带游历，信步走进一家酒楼吃饭时，隔壁桌的一群人正高谈阔论。班素禅听了一会儿之后，断定这群人是水鬼，于是亮明身份，很大方地上前打招呼。哪知那群人顿时变了脸色，你看我，我看你，留了几枚钱币在桌上，竟一声不吭地走了。这属于相当没礼貌了。班素禅倒也不介意，一笑置之。当晚班素禅回到客栈，一进屋就发现桌上多了份大礼，边上还有一张留条，上书我执水晶，君持山胆，山胆治水晶，山水不相逢。由这刘叔的口吻，班素禅恍悟对方应该是水鬼的掌事者。因着山水不相逢，双方素无往来，大佬会面更是绝无仅有，所以这事儿虽小，也得以在山鬼志上留了一笔。 所以水鬼的祖牌就是水晶，山水不相逢的源头并不是你们两家有什么过节，而是因为山胆治水晶，你们的东西可以克制他们的。 我问过水鬼那头，他们并不知道水晶是什么东西，家族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物件和收藏，那这水晶很有可能指的就是祖牌。其实仔细想想，水鬼家这百十年来出的事儿，桩桩件件都跟祖牌有关。 所以你来湘西下这片玄胆峰林抛山取胆，究其源头是为了水鬼。 脑袋在绳子上垫久了，难免有点不舒服。孟千姿欠起身子，抓过背包塞枕在头下。 也不算取胆，我上头七位姑婆对这事儿始终犹豫不决，一来没人知道山胆到底是什么，二来山胆悬置已经几千年了，姑婆们不想也不敢去贸然动它，总觉得动之不祥。我段太婆倒是来过，但她当时的记载对沿路的艰险记述得很详尽，关于山胆反而着笔不多，只说一块蠢石不过尔。我段太婆这人凡事随心，喜欢的话芝麻绿豆大的事儿也不吝啬笔墨，不喜欢的话再重要的也一笔带过。 神棍不由得咧嘴傻笑，觉得段文熙此举真是深得他心。 人生啊，就该尽量铺排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比如辗转万里的科学研究，比如一时兴起的歌功对酒，专为探山胆而来，却八个字以蔽之，真有个性。 但这个性让孟千姿不得不劳动这一趟了。 所以最终商量的结果是让我先过来看个究竟，看看总没关系的。只是没想到啊，我刚到湘西就出师不利，杀出个莫名其妙的白水枭。起初我还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但越到后来我就越笃定事情跟山胆有关。我想从山鬼大发请帖开始，他应该就已经在窥伺在侧了，那一晚我去钓圣珠，他没准也偷偷跟着。 他看到了我们起冲突。 第二天宴席他也在，老嘎在宴席上打听图样，被我们叫走询问，然后我们又跟着老嘎出发，应该也落在了他眼里。他一路跟着，先一步进了老嘎家，杀刘胜，又拿走精灵，应该是想制造混乱拖延时间，让我们把重心转移到凶案和对你的怀疑上，暂时搁置山胆这件事儿。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在百般阻止我和山胆的接触，后来阴差阳错他被你救了，还被送去了云梦峰，他就将计就计，想搞出更大的事来。那天晚上他直奔三楼，估计不是想杀我就是想绑我。 其实真让他到了三楼，杀你绑你都很困难，因为他的高香对你就不起什么作用，但因为有了美莹那一出，再加上我适当表现了一下， 你就被绑走了。 哼，还敢提这件事儿？好在你后来将功补过，我也就不斤斤计较了。成功绑走我，让他喜出望外， 开始考虑得更周全。要知道，山鬼中不止我一个人可以取山丹，杀了我，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后来者，他会穷于应付，所以他先给我放蛊虫，又给我烧高香，试图控制我，让我听话。 哼，我又表现了一下。 是，他没想到我居然逃了出去，而且那声势，一路直取玄胆风铃。他这下慌了，也顾不上什么从长计议了，只想先把眼前的祸患了结。 所以才有了那一晚破人岭的倾巢而出，以及片刻之前的数万只黑蝙蝠惨遭火焚。 哎，不对呀，山胆治水晶，山胆又不治他，他这上赶着忙什么劲儿啊？他背后是洞神，难道洞神也怕山胆？但那个洞又刚好在玄胆风林的上头，这位置真是跟看守监视似的。 随便吧，这些都留待之后再议。孟千姿暂时也无暇顾及这么多了，反正白水霄是下不来的，而越接近山胆他们就越安全。江恋看向前路，远处隐约可见风林的耸峙巨影。 玄胆风林难道是悬在山上的？ 哼，那你也猜不着，我偏不说。啊，快睡吧，哎，我得养足精神，待会儿见胆可得费大力气，到那时候啊，你们就见识到我的本事了。 待会儿才算见识到你的本事？怎么，我们先前见到的难道都不算本事？ 江恋侧头看孟千姿，为了驱赶虫中，头灯的光没有全关，只是调至最暗。在这微弱的光里，江恋看到孟千姿已经闭上了眼睛，长长的微翘睫毛像是刚自光中调出，睫间还沾带了点流光，唇角微微扬起，弯出了一个很美的弧度。 是啊， 还是啊，真是一点都不矜持，那骄傲劲儿再噎不住就得溢出来了。 江恋也闭上眼睛，还想着孟千姿刚刚那个笑，自己都没发觉那笑也去到了他自己的脸上。大概是这一日经历的还有听到的都太杂了，江恋入睡后不久就开始做梦，一个梦接着一个梦。先是梦见地底深处不断搅动和行进着的巨大地窟，又梦见寂静无人的营地里有具尸体尖刀插喉，血顺着刀身不断往下滑落，还梦见大火，无数火蝙蝠簇拥而来，化作漫天火云。但突然之间，这一切都不见了，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夜，山里蜿蜒的看不到头的山路，还有啪嗒啪嗒鞋底拍打山道的声音，呼哧呼哧跑得几乎喘不上来气的声音。渐渐的，江恋看清楚，那是他在跑。他很小，比矿童胜捡到时要小多了，只有五六岁的样子，穿着破棉袄老棉鞋，右边鞋子布纳的鞋底已经脱落了一半，脚步起落，那鞋底也跟着起落，像脚下执拗地沾了半条舌头，怀里紧紧抱着个不大的但是满满的布口袋。拐过一条急弯时，脚下一绊，一下子摔了，那布口袋跌落开，里头的东西撒了大半，有圆圆的大白馒头，还有五颜六色塑料糖纸的水果糖。小江恋赶紧爬起来，也顾不得磕了一身泥，撅着屁股手忙脚乱地把东西捡起来，重新塞进布口袋里，抱起来继续跑。风声呼呼，树影摇动，云团聚合，虫音细碎，所有这一切渐渐化作一个女人的声音。这声音铺天盖地，嘈嘈切切，无孔不入，钻进了江恋的耳道，震磨着他的脑袋。 往前跑，别回头，这辈子都别再回头。你叫江恋，往前跑，别回头，你叫江恋，别再回头。 又过了一个急弯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的步子迟疑了一下，停住了。 再然后他回过头看了一眼，视线的尽头山坳深处有一团跃动着的熊熊火光，风把火焰扯成长条洒向各个方向，特别漂亮。小江恋看了一会儿，一回身抱紧那个布口袋又疯跑起来。 江恋， 江恋睁开眼睛，周围很静，神棍还在睡，能听到他略显粗重的呼吸声。孟千姿半伏在他绳床边，正低头看他。 你做噩梦了？ 是。 江恋疲惫地坐起来，一手撑住树丫，另一手下意识扶住额头，拇指掌根忽然探到眼角的水湿。他笑了笑， 做了噩梦，都是白水消放的那把火闹的。梦里被大火撵着烧，那烟熏的我，哼，眼泪都下来了。 说着，若无其事地拿手抹过眼角。孟千姿也笑，没有再追问。就在刚才，江恋眼在梦里还没有醒时，孟千姿依稀听到他低低的呓语，好像是在叫妈妈。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